丸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儿。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记忆底牌》今晚开始在剧空间剧场上演，剧中的四个人因化学误剂暂时失去了记忆，四人展开心理与智力的角斗，谁最先恢复记忆，谁将握有胜券。昆曲《义侠记》今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这是明代戏剧家沈景所著，以《水浒传》为原型，讲述了武松和潘金莲的故事，又添加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情节，由北方昆曲剧院最优秀的旦角演员魏春荣搭档杨帆演出。今年是国内著名音乐团体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今晚他们继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上演顶配版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四位艺术家将使用拥有126年历史的国际乐器老字号伦敦比尔琴行的顶级意大利鸣琴。浙江卫视全新一季的《奔跑吧》将于今晚回归，本期《奔跑吧》跨国录制跑进音乐王国奥地利，节目当中兄弟团相聚维也纳市政厅，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青年倡议论坛上，七人被分为四组，面临英语演讲的挑战。中国故事大会第二季第五期将于今晚在北京卫视播出，节目将聚焦国防安全，知名记者曹景行、青年演员凌潇肃等嘉宾将做客现场。今晚湖南卫视歌手2018将迎来总决赛，昨天节目进行了彩排，汪峰与谭维维、腾格尔与吴碧霞、 JCJ 与李玟、张韶涵与毛不易、李泉与陈洁仪、华晨宇与邓紫棋、霍尊与韩雪的帮帮唱组合亮相。今年节目组启用了全新台网互动玩法，观众的投票将决定歌手的出场顺序。今晚由《水形物语》的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的奇幻电影《地狱男爵：黄金军团》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放映。这部电影2008年在美国首映，并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化妆奖，讲述了人族与精灵神族的一场战争，最后末日神兽帮助了人类战胜了精灵神族的故事。今天有三部新电影上映，影片《狂暴巨兽》是继《末日崩塌》《地心历险记2》之后，导演制片人和强森的第三次合作。导演布拉德·佩顿表示，电影的拍摄灵感来自于1980年代的同名游戏原作，吸收了游戏原本三大怪兽形成的概念，但比原作更加精彩。电影《湮灭》由亚历克斯·加兰执导，娜塔莉·波特曼主演，改编自杰夫·范德米尔所著曾获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的作品《遗落的南境湮灭》。电影采用了非线性叙事，以一支勘探队进入未知 X 区域探险为主线，穿插女主角生物学家丽娜的记忆闪回。影片《寻找罗麦》由王超执导，韩庚、罗马最佳男演员杰瑞米·埃尔卡伊姆等人主演。影片改编自导演王超的原著小说《去了西藏》，讲述一对好友在共同经历过一场导致少年意外死亡的车祸之后，一前一后进入西藏寻求心灵救赎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仍然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双休日啊，虽然雨会停，但是呢，预计周六还有一次强冷空气活动啊，风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到了周日之后啊，天气会晴朗，空气也比较清新，适宜大家的户外出行。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4:07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在这个雨天来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雨应该是越下越小了哈，因为刚才在外边待着的时候还是蒙蒙细雨，不过还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哎，但是这个雨下的不错啊，据说这个雨下呢，把脏东西啊都刷下来 啊，脏东西刷下来。 哎，对啊。这个今天我差了一个比较黏糊糊的脏乎乎的一个东西在银幕上， 看脏片去了。 什么呀， 不是人家说这个脏片现在有说法吗，说你看像咱们知道的疯狂麦克斯， 嗯， 就是有一种好像脏脏的感觉，它其实从画面风格上来讲， 对 啊，叫末世是吧， 啊 那种片子它可能属于的俗称啊，叫脏片一类的东西， 风格化的这个质感，影像质感粗粝啊，反正看着就是整个观影过程你会不断的喝水啊，总觉得干得慌，啊， 适合你这样的观众。 不过今天我看的这个， 您看的不是这个这一类型的， 不是这个啊，我看的这个它也不能用脏来形容，就是可怕， 什么黏黏糊糊是吧， 黏黏糊糊啊， 黏黏糊糊，想想啊， 乱七八糟啊， 一粥是一米粥绿豆粥， 不啥意呀，你说的这恶心，什么东西黏黏糊糊啊，大家记不记得异形啊，外星生物， 这个黏黏糊糊啊，就是喝绿豆汤喝进去会滴下来， 哎呀太恶心了， 异形嘛，一想到异形那个画面，先是一张嘴，像金属一样的嘴，然后有一滴东西从那个 对 牙齿那个地方滴下来 啊，一会儿这嘴里又出了一张嘴 好像有点藕断丝连的感觉啊，黏黏糊糊。今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语调说这个话题呢？因为赵亮刚刚观摩了一部，应该是昨天晚上刚刚上映的，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周五的两个剧片之一是吧？ 对， 一个剧片是《湮灭》嘛，《湮灭》肯定不是黏黏糊糊的是吧？啊， 对 啊。然后还有一部就是你要告诉大家的，来汇报一下什么片子 啊？叫一部怪兽电影，叫做。什么呢？ 狂暴 巨兽啊！ 巨兽啊！这个今年我就说啊，怪兽特别多嘛 啊 怪兽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今年春天来了好多怪兽了。 嗯，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怪兽电影最近这些年是爆发年啊。 嗯， 像那个《金刚骷髅岛》是去年的吧？ 对， 对吧？ 对。 还有就是说，《金刚骷髅岛》不是一个单片 啊， 接下来是要构建一个怪物宇宙。 啊怪物宇宙、 不是怪兽宇宙，怪物宇宙是那个，这叫怪兽宇宙。 您这个猩猩之前出来一次了哈，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大个儿的猩猩。 哎、 啊，就是在那个哪个里边，你看去年猩猩来了好来了两回，对吧？骷髅岛来了一次之后，这个星球崛起啊， 哦，星球崛起 啊， 内心不大 啊。但是他最聪明吧，史上最聪明猩猩、是吧？ 是， 已经比人都聪明了。 对对， 哎， 然后好像猩猩还要再来，比如说，哥斯拉大战金刚， 嗯，对， 预告片是说明年，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档期，又不是很确定是明年还是后年 哦。 但是一定就是我们说出品方啊，把这个怪物电影宇宙要构建起来了， 嗯， 就是到处都是怪物 啊。其实今天我看的这个狂暴巨兽呢，有一点金刚大战哥斯拉的意思。怎么讲啊？ 嗯， 哥斯拉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哥斯拉其实它就是，感觉有点像半恐龙、半鳄鱼这么一个物种吧，是吧？就是从它的形状上来说， 嗯， 首先它非常高，就是有点像恐龙。然后它这个是站着的，是吧？站着的这个样子，霸王龙。但是它前肢，它不像霸王龙，前肢特别小， 啊、 对吧？它的前肢也非常的粗壮有力啊。 啊， 哎 啊， 然后这个在水里边游的那个样子又特别像鳄鱼， 嗯啊、哎呦， 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怪物， 什么都像。 哎，今天我看的这个里边也有猩猩大战一个变异的变种的鳄鱼， 对，啊、有变种鳄鱼，还有变种狼， 哎，对， 会飞的狼 啊，哎呀， 会飞的狼， 就这么说，这个场面上，这个动作场面上非常好看啊， 哎， 推荐大家一定要这个就是。去那个最好的那个声就是声音啊， 嗯嗯、 是视听冲击的 那个 影厅去看、 嗯、 啊、 嗯， 非常过瘾、 嗯、 啊。 这个各位一想到怪兽，能想到什么样的一种样子呢？就什么东西它是最像怪兽的？像你们家哪个宠物它长像怪兽啊？ 啊，这个电影这种电影啊，就女生特别喜欢 啊， 女生特别喜欢你这样称呼的。哎呦，你怪兽的。是不是 现在都是这个风格 啊？你跟女朋友这样说，她特别高兴。 哎呦，怪兽的啊 啊！ 其实我以前也瘦，是吧？但是今天好像缺了美女啊，只有两个怪兽，直播间只有俩怪兽 啊。 我们今天说说这个怪兽电影啊，也刚才提到的，像什么《哥斯拉大战金刚》啊，《金刚骷髅岛》啊，这都算是怪兽系列电影当中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品了。 嗯， 虽然。哥斯拉大战金刚还没有来，但是各位一定会有哥斯拉的记忆，不管从当年的日本的哥斯拉，后来美国翻拍的，美国翻拍应该是90年代末就翻拍了一版， 嗯， 后来呢日本不服气又翻拍了一版，就是你翻拍我的，我翻拍你的，翻拍我的， 这不叫不服气吧？这一种致敬吗？ 啊，致敬吗？ 啊， 日本人可能不是致敬，反正后来 又拍的不好， 有了几版哥斯拉 啊， 再后来我们知道今年春天这个怪兽电影啊。它其实来得很突然，来得很特别。 嗯， 它在一些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地方，它出来了一些怪兽。 嗯， 您比如说《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就是您看的这一部的那个主角， 嗯， 巨石强森。 巨石强森， 他玩游戏的那个， 嗯、 他也是有怪兽啊。 对， 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放大了的白犀牛， 嗯， 放大了的象。 对， 是吧？ 对对对、 这样的东西出现，它也是怪兽。然后接下来这个怪兽就比较厉害了，就是说到《环太平洋二》里面的怪兽。 嗯， 那这个。对付这些怪兽都得机器人，机甲， 机甲 去对付。 对对对， 甚至这个怪兽呢，发展出了说，除了单个的怪兽，就是那个跑单帮的怪兽，是吧？ 嗯、 还有那个组合怪兽，就是仨怪兽一组合成了一大怪兽，叫超级怪兽。 嗯， 最后这些机甲打起来都很困难。 嗯， 但是我们说这都不算什么， 您看这个头号玩家里边斯皮尔伯格用了一什么怪兽， 嗯， 他不但让这个金刚和恐龙都亮了个相哈， 嗯， 他甚至最后让高达打了一机械哥斯拉， 对对对，机械哥斯拉，对，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电影领域啊还有动画领域啊，大家对怪兽是情有独钟的， 啊， 是吧？ 啊， 就是 挺喜欢的 啊，特别就是看愿意看那个演员在银幕上被怪兽追击。 对， 我 照样从小有一个梦想，养一小怪兽。 那我是奥特曼是怎么着？天天打的， 弄掌心里玩。哎，核桃不玩了，玩俩怪兽。 嗯，其实这个今天看这电影，我是颇有感触啊！我是终于啊找到一个。就是巨石强森演的电影当中啊， 嗯， 比他个头还大的了啊， 哎， 他这大猩猩， 有道理，有道理。 对， 他每次跟别人站一块儿的时候 啊，他就是怪兽， 对，那些人是吧？看着他就如同怪兽一般。 而且我也感觉到啊，你像我这人啊，不是很八卦哈、啊，但是我今天看完之后，我这八卦之心一下就起来了。 哎，你怎么就八卦了呢？他还有什么八卦吗？ 啊，我一看这个电影，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在这个《速度与激情》系列当中， 嗯， 巨石强森要跟范迪塞尔俩人有点是吧？这艺术， 哦，是他俩是吧？ 对呀、啊，他俩有点争执， 对对对，都是光头。我上次记得是那个谁，是杰森斯坦森跟那、不是是吧？是他们俩是吧？ 他俩有矛盾， 哦、他们俩有矛盾， 对， 不是那光头跟那光头。 对、啊 哦， 艺术见解啊，颇有不同啊、 哦。 这个据说最新的就是要打上宇宙的这个。这什么多姆是吧？就是这个范迪塞尔演的这个人物 啊 啊！据说最新的这一版当中， 嗯， 可能啊，可能巨石强森不会参与了啊、 哦，不参与接下来的速度激 情 了， 对、 哦、 啊，确实啊， 少一风头， 因为你看在那个系列当中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谁，范迪塞尔，这是绝对的男一号， 对 对吧？ 嗯、 那么引入巨石强森和杰森斯坦森啊， 嗯， 其实看点十足，就是因为这俩人在各自电影当中，他也是绝对男一号， 啊、 是吧？ 啊、 哎，而且又都是偏动作类型的。 嗯、 那么今天我看完这个， 不是你这是八卦老八卦了呀？ 对，我就八卦的是什么？我看完今天这电影，我就发现 啊， 那必须得有矛盾 啊！ 巨石强森太强了吧？ 为什么？ 在这个电影当中，反派太弱了嘛？ 哦， 他演的是一个生物学家，当然他有这个军人的这个经历哈、 嗯， 就是电影当中的人物， 嗯、 但是那也太强了嘛、 嗯？ 啊，整个军队都打不过这俩怪兽。 嗯、 啊，就是那个会飞的狼和那个变异的鳄鱼， 还有他那个大猩猩 啊、 嗯、 啊，最后是强森跟他这个猩猩伙伴把两个怪兽给干掉了。 嗯，说了好半天了，热闹一下，我们来听一听你刚刚看过的，让你回忆一下那个噩梦啊。 嗯， 来自三个怪兽，就是强森一个人打仨怪兽。 哎，对对对， 哎，我们来听听来自这部电影《狂暴巨兽》的预告片当中的声音。 Last night.George was 7 feet and weighed 500 pounds. George, you okay, buddy? You're scared. It's okay. This morning, he's 9 feet, pushing 1,000. What's happening to my friend? Are you familiar with genetic editing? Is he the only one? Oh, you didn't know about the 30-foot wolf? Hell of a day, huh? Having George on that plane is a big mistake. I think we'll be all right. You have to evacuate Chicago.George didn't ask for this. They're going to put him down. That's not happening. Go! I was just thinking the only thing that's missing right now is a giant crocodile. 到处都充斥怪兽的叫声，就是你看过了，你能分辨出来是谁叫的，是吧？ 分辨不出来，分辨不出来啊！ 仨怪兽这回同时出现 啊、有看过的了啊！小齐说了、 嗯， 已经看完了《狂暴巨兽》， 怎么评价？ 非常平庸、啊， 哇， 笑点匮乏，娱乐性低、 嗯， 也没有什么燃点， 嗯、 打戏还少， 比环太平洋二还少啊。您认为环太平洋二打得比较少？ 少啊，天哪， 整体流程比较冗长，逻辑性基本为零啊。 嚯， 他就比较客气用了个基本啊，就是对看惯了商业大片的朋友来说，这片儿啊很难入他们的法眼。 哎呀，这么一说，这个就是强森该哭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去，应该是这两年的有一个叫《末日崩塌》，是在中国和整个的这个国际影坛都不是特别特别理想的一部电影。而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狂暴巨兽》，一模一样的配搭组合啊，还是那个导演，还是这个演员，还是那配方， 是， 照着抓的。而在这之前他们俩还有一次合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次合作的时候是《地心历险记》啊，是吧？ 对， 这俩人一个是那个导演布拉德·佩顿嘛，一个是巨石强森，这俩人合作这么多年了，你们给这组合没说过好话是吧？ 这个《狂暴巨兽》，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啊， 就是可能更多的人是奔着这个强森去的， 对，强森 就是说他有这个号召力嘛，因为我们知道强森现在绝对是就是好莱坞娱乐明星啊，就是在肌肉动作片这方面的一个正当年的一个代表啊，其实我觉得从个人的影响力上，他已经啊超过了范迪塞尔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你站他这边， 啊，电影太多了，电影太多了啊。当然说特别有影响力的呢， 其实我觉得吧， 比较少， 不如当年他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么惊艳了， 对 吧？ 对， 那哪怕演一个这个退了伍的军人，演一个小警察 啊， 都比这个好像来的更猛。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现在的时代有关啊。我们知道现在时代啊，那个在尤其在美国呀，我们看到无论是 Netflix 这样的一个 网飞 准电影的这种，或者是电视电影吧，就是这种级别的一些 网剧网大制作者， 就是很多啊，其实让很多很多作品就是不被大家就觉得它很奇怪，这定位很奇怪 啊， 真的很多你就非常像电视电影。另外呢，强森还就是他演的也太多了 太高产， 而且他演无论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啊，就是一个高大全啊。 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他演的这个特别， 首先他这张脸再加上那身肌肉 啊， 这人肯定是一可靠的人 啊。他就是这个人，他首先他没办法演坏人啊，必须是正面形象啊。然后呢，这个人还要特别的幽默啊，特别的大度啊。就这么说吧， 你说的这是当年的施瓦辛格呀。 我跟你说，我给他一个命名，巨石强森就是现在美国这个电影当中的肌肉玛丽苏。 好， 这口酥一吃啊，有时候你要是不喜欢这口啊，真是味同嚼蜡。 那你觉得你算不算是北京电台的肌肉玛丽苏？ 肌肉有没有？没有，我是挺酥的啊。 刚才提到的巨石强森，他的这种高产啊，让很多朋友可能也觉得有一些不是特别的爽，因为你长时间频繁的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惊喜。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狂暴巨兽》，我们说他在怪兽电影当中，这回呢，怪兽电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之前看到这个打怪兽，要不然就是军队上啊，要不然就是说这个，你看上次是环太是谁上？是机甲上。这回打怪兽没有了机甲，全凭肌肉，是吧？全凭肌肉，而且这里头还写了他跟这个猩猩之间的感情。 这个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的笑点，也是亮点啊。一般来说呢，这个怪兽呢，多是营造它的这种恐怖啊。当然，我们说高级的呀，它会把感情赋予其中啊，你包括异形啊，也包括这个最棒的应该是金刚吧， 对 对吧？啊，这个属于非常高级的，就是这个怪兽它只是一个符号啊，其实它还是在讲人的故事。 对， 那么这个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巨石强森是特别有感情的啊，感情特别细腻。你知道，他不但跟这怪兽不但跟他那只猩猩感情特别好，他其实啊，他跟他的同道同行们一直都很好。你刚刚讲的矛盾不要再讲了啊！他跟谁关系好呢？他现在他跟一个人关系特别好，跟战狼关系特别好。 这战狼关系好、啊， 真的？ 他不是把狼打死了吗？这只狼不是变异了、啊， 不是那个 啊， 这是咱们的战狼。 哦， 他跟这战狼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俩的对话。 好 吧， 听 听听，这到底是谁在跟巨石强森俩人掰着玩儿 ？China, I'm so excited to be coming back. Shanghai, I'm coming to you for the first time for my Rampage World Tour. I'm here with China's icon himself, Wu Jing, my good buddy. He's going to teach me Mandarin. Hey, welcome back. All right, brother. Ow, go. Okay.中国你好， 中国你好， 很高兴我又回来了， 很高兴我又回来了。 上海你好， 上海你好， 我的新电影， 我的新电影， 狂暴巨兽。 狂暴巨兽， 好像宫保鸡丁。 干嘛什么？ 马上就要上映了。 马上进州，马上立了。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给你们。 给你们。 带来快乐。 带来快乐。 Yeah. Ah, brother, thank you, man. Hey, how do I say Rock is the sexiest man alive? What? Rock is the sexiest man alive. Okay, 吴京。 吴京。 比巨石强森。 比熊强森。 更性感。 更性感。 Yes, sure. I heard your name in there, dude. No. 仔细听的话你会听明白，这里边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巨石强森一开始问候了以后说我介绍吴京要教他中文， 嗯， 教了半天教了宫保鸡丁是吧、啊、其实中文我们部分我们听得很可爱，而且他其实算是发音比较标准的了， 非常好， 至少说那个断句 啊，对 整个的那个完整性是有的， 嗯， 但是到了最后说问吴京中文怎么说巨石强森是最性感的男人，吴京就说了是吧，吴京就说了那段话，吴京是比巨石强森更性感，哎呀这个现在战狼这算是我们的东方肌肉， 嗯， 再加上巨石强森， 嗯， 这一身的块儿， 嗯， 这一下就成了组合，成了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很多人都在猜测在战狼三当中会不会有呢， 哦、 嗯、因为俩人还是有这个沟通的时间的、嗯、 在咱们那个北京卫视小品里边可收了好多人了，在战狼三好了不知道真正战狼三到底有谁出现， 对，好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狂暴巨兽就是今天的一个起点，一个引子，说到怪兽电影，嗯，这两年大家看的也挺多了哈。我们在今天的微信推送里面有一篇，你往底下拉啊，可以看到一个叫怪兽片单。 嗯， 啊，这个怪兽片单呢，大概总共算起来有24-25部电影吧。这么说吧，24-25部仅仅是当中这个序列号，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系列。 嗯， 啊，这个系列呢，可能里面有一集、两集、三集，甚至四集、五集的。那么这些电影，您点开看看，是不是都看过呢？是不是有一部你还没有看过的怪兽系列电影？ 嗯， 说起来这个怪兽电影为什么讨人喜欢，为什么让人爱，我觉得这里头可能能说到的东西很多呀。 嗯， 你比如说人类有一种就是天生的有一种恐惧，对什么的恐惧，对巨大东西的恐惧， 对 对吧，对，这回这个狂暴巨兽为什么营造出来这种东西，一个是它长得要怪，它跟你平常见到的生物不一样、 嗯、 另外它体积一定得大、 嗯、 它大了以后无形当中给你压力，就是人类在不知道什么状态啊，就是看到大建筑的时候觉得哦这个有压力，感觉到雄伟、嗯、雄壮是一种歌颂、 嗯、 然后看到这个大的物体大的生物的时候 嗯、 心生的是恐惧， 嗯， 就是老觉得这东西对我有危险， 嗯，所以实际上如何去拍怪兽啊，这个我们看到张帆列这个片单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电影呢它其实被赋予了不同的标签和类型啊，有的呢就像说这个恐惧在先，它就成为一种灾难片惊悚片， 嗯， 很多这个怪兽电影都是以这样的标题来示人的， 对，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类型的电影呢，其实它更多的我们可以叫剧情片， 嗯， 甚至是喜剧片啊， 对， 这种方式， 还有爱情故事呢， 哎， 对吧， 对了， 那美女与野兽是不是爱情故事、嗯、 所以您啊这更喜欢哪种类型的怪兽电影啊、 哎、 这几个电影当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嗯、 啊、 嗯、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微信平台来晒晒各位您最喜欢的怪兽电影、 嗯、 来看看朋友们怎么留言的吧，希望说这电影啊，说真心话，个人观点，强森没有杰森更有实力、 啊、 就是更像实力派啊，不管是作品还是身手还是演技，他觉得杰森都要强一些、 啊、 杰森那个也确实挺怪的啊， 嗯， 也是一个肌肉男， 没错， 嗯，杰森斯坦森 风格不同， 对、 啊、 然后我们看到查无此人说到怪兽都是为了隐喻现实，异形拍了那么多隐喻外星人是吧，那么多集的暗喻外星人，造成了人类的造了人类的试验品都被人类给毁灭了， 嗯， 人类差点呢被自己的试验品毁灭，这是异形当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是吧， 对 对, 对、 嗯、 其实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反讽嘛，就是人类在毁灭自己的家园， 对、 啊、自己的创造者，这是相互毁灭、 嗯、对还有更多的朋友在留言，盛伟说哥斯拉啊是原子弹爆炸之后受到核辐射变异之后变成巨大巨大的，那一会儿哥斯拉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们也可以听到一个电影片段， 嗯， 还是提醒大家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来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最怪的怪兽电影， 嗯， 我们一会儿见。

what's happening to my friend. Are you familiar with genetic editing? Is he the only one? Oh, you didn't know about the 30-foot wolf?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怪兽电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这就是来自刚刚上映的狂暴巨兽的预告片。这个狂暴巨兽巨强森，这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第一次出现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勇敢者的游戏决战丛林打了一回怪兽了，这回又来了。 那个电影啊，其实它更多的是游戏电影啊， 进入游戏嘛。 对，那么在游戏当中呢，我们说与怪兽去搏斗啊，丛林探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而且你不会特别害怕，反正是游戏。这现在这部新的应该是真实发生在， 对， 好像一个重要地点是在芝加哥，是吧？ 芝加哥。对，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如果非要给它贴标签的话，应该是叫做灾难啊，然后还有一定的喜剧元素吧。 好像巨强森现在这个就离不开这个元素。 是 灾难加喜剧。 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喜欢他的影迷来说啊，这个他就不断的来产出这样的作品，大家也爱看啊。我就是其中之一啊，就好这口。当然了，他没有办法跟更大体量跟更有深度的怪兽电影相去这个媲美。 对 啊，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异形。 对了啊，这个异形大战哥斯拉呀，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走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 什么大战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它就是一个热闹啊。你比方说哥斯拉大战金刚这件事情呢，但是哥斯拉和金刚多多少少在起源的时候还是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后来呢，你像这个很多很多就是这个叫外传也好，还是叫有一种就是嫁接也好，这种系列呢就让人看起来就不那么的正宗。可是要说的是，从里面跳出来还有比较受欢迎的异形大战铁血战士。这个系列应该是很成功的，对吧？后来都出现了新的铁血战士这种类型。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片单啊，各位你的心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或者你自己的一小小的怪兽电影片单？我们稍微列举一下这些怪兽电影吧。 好， 看看朋友们您看过几部，还有哪些需要补补课啊。这个怪兽片单里面首先出现的就是，哎呀，这个环太平洋系列已经两集了，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往下拍。 对啊，这个环太平洋系列当中这个怪兽真是一点可爱之处都没有了哈。 哎呀，面目可憎 啊。他也黏糊糊嘛， 黏黏糊糊，黏黏糊，后来黏黏糊黏成了一个大怪兽 啊。对啊，另外就是第九区。 第九区是一个很怪的怪兽电影。外星人， 他其实应该是外星人吧？ 对， 然后是以一种，可以说是在极端的一个环境之下啊，对于社会的人性的思考啊，甚至导演的这个手法也被很多人所不喜欢啊。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啊，我就是看得我头疼啊，真是哈，他晃来晃去，就是像类似于新闻片的这种，对对，这种拍法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提一提，像克洛佛档案。普罗米修斯，这是很多人可能非常爱的了。星河战队，这个也是， 这我喜欢， 对吧？ 对， 一部分影迷的忠实的一个作品。 打虫子啊， 对对对，打虫子，这是好多人很愿意做的一件事情。觉得是第一除公害是吧？第二没有罪恶感。我说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那边咱们看过的亚洲的怪物电影《汉江怪兽》算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了， 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 是吧？然后再说一说，就说到了什么史前巨鳄，记得吧？黑暗侵袭，林中小屋，包括我明念一念，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印象啊？星际传奇系列，星际传奇系列也是一个怪兽电影吗？ 没什么印象。 那么再往下说，屠魔战士，异形系列就不用提了，然后刚才说过了，铁血战士，异形大战铁血战士，然后哥斯拉的很多版，像98年的哥斯拉一版，我记得是美国电影啊，然后新哥斯拉日本版，然后美国翻过来2014年又拍了哥斯拉，然后八角怪，还有一部电影是那个海报特别恐怖，经常会出现在怪兽电影或者是恐怖电影的那个名单当中，叫撕裂人。 撕裂人， 撕裂人。 昨天我们说的支离人 啊，这是嗨，这跟卫斯理没关系啊。撕裂人，撕裂人，他那个好像有浴缸爬出来好多虫子那种，你记得那个画面啊？然后狂蟒之灾这个太熟了，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纯粹叫类型片 啊， 专门就是叫灾难吓唬你。 那你觉不觉得就是怪兽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特别怪，你根本没有见过，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生物放大。 嗯， 你像你看到的这个叫狂暴巨兽是这样。 嗯， 狂蟒之灾其实就是蟒蛇嘛。 嗯， 但是呢它会被放大了很多。 对， 真实世界当中不会有那样的存在，是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神话传说当中来，长城。 嗯， 长城里面的 Tahoti。 嗯，是 是吧？ 对对， 你说它长得像什么都行。 嗯， 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更多的这个怪兽啊，它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或者说你又怕你又想看，我觉得一个是你刚才提到了说他们就是个头巨大啊，它有对人类产生威胁。 嗯， 大家其实是对未知事物恐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怪兽是有感情的。 嗯 啊，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像金刚里头， 嗯， 是吧，金刚里头的这个怪兽到最后它确实是个怪兽，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猩猩嘛。 嗯， 就是只有在失落世界当中才能找得到， 但实际上它只是体型巨大。 嗯， 它本身它还是一个动物，甚至是有一定灵性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怪兽电影当中它是两个部分。 嗯， 有的你就把它就叫做怪兽了。 嗯， 其实它没有那么怪。 对，它跟这个我们这次看到这个银背大猩猩啊，而且是这个有白化病的变异的银背大猩猩。 嗯， 确实不一样。 那你看我们说金刚的时候，大家还想得起来，就是金刚为什么他会那么感人？他明明他就是为了要追那个小姑娘，那个女孩，对吧？他其实是跟人类产生情感之后，后来被抓到了纽约去展出。我们很多人可能看那最后一幕从帝国大厦掉下来的时候， 嗯， 好多都是哭的离开的嘛，是吧？ 没错，对。 我们这样啊，听一段来自《金刚》当中的这个片段，你就知道这个人类有多可恶。有的时候啊， 嗨， 对于这个野兽怪兽来讲，其实最可怕的是人类，而不是他们本身。 各位请仔细看，我在抚摸这只巨兽，我的手就放在25英尺高的大猩猩身上。今天晚上我们这里还有一位特别嘉宾，他才是故事中真正的英雄，猎捕金刚的勇士，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美女的英雄。掌声欢迎布鲁斯·巴克斯的先生。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他说对了，这个世界上还留有许多神秘，如今任何人只要花钱买张票就可以目睹其中之一。 这个就是卡尔的本事，他能摧毁他所热爱的一切。 女士和先生们，请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一下，接下来才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年轻漂亮的少女作为野兽的祭品，请看她在金刚面前所表现的恐惧。掌声欢迎，欢迎我们最勇敢的女性安黛洛小姐。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金刚挣脱了那个枷锁啊， 嗯， 就人类自以为是的把金刚作为一个展品来展出，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其实丑陋的是谁一目了然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是事实上最可怕的就是人心呐。 这个人类看了这么多怪兽电影，还是锁不住一只猩猩啊，永远锁不住啊。 刚才期望在问平台是这个我们的推送可能还没有到是吧？ 嗯 啊，这个很抱歉，那我们刚才所说这个片单呢就在这个推送当中，所以您听到我们叙述的时候基本上也就了解了这个片单当中的内容了。 嗯， 刚才说到的这个金刚是提到人对于未知事物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把它其实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啊。 嗯， 失落的世界嘛，你让它失落就行了，你到当中抓一只回来，然后你还要盈利， 嗯， 再做这种演出，后来就造成了那样的一个纽约的特别特别惨的 那么一场事故。嗯， 其实让这个怪兽在人类世界里边兴风作浪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大家对怪兽文化的一种升级。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啊，就经常看到一些，反正有的是，正八经的杂志，有的还有一些七七八八 的杂志， 七七八八那种小报啊。就是其中就有一类，你知道吗？这个怪兽它属于哪一类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神秘性吧，大家非常喜欢的，叫人类至今未解之谜。 对， 这怪兽绝对是其中一个最，其实你说知名度最高、最受大家关注的、历史最悠久的是什么呢？尼斯湖水怪。 尼斯湖水怪， 是不是 拍了一系列的作品了？ 对啊，这其实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文学作品的角度讲哈，就是对于怪兽来讲，这个成型的经典的小说什么的，这都不说，就是街头巷议啊，或者这个小报上面的一些就风言风语啊，甚至就是一些这个杂志上面的捕风捉影啊，猜随便的猜夺武断的、这些东西都特别引发大家 关注、对、 啊、 也就是在这些东西当中成长起来，所以就相信了说到处都有怪兽。 其实我觉得对于你别看就是人类说我们最不了解这太空是吧，这物理学家科学家每天都在观测呀，都在研究，其实就是对于地球、甚至我们身边的那一片水域、都充满了未知神秘和恐惧。 你要说怪兽是个具象的，它也可能是具象的。你要说它不是，它有可能就是你身边这个环境 啊。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怪兽电影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经典的哥斯拉，不是刚才有人在分析吗？说这哥斯拉是怎么来的，是吧？ 嗯， 在哥斯拉的不同版本当中其实有过稍显不同的解释。那么在我们看到的美国电影哥斯拉当中，关于这个新物种怎么产生，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对不起上校，刚收到报告，三艘渔船沉没了。你认为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渔船被拖到了水底，先生。 上。 你们瞧啊瞧啊，离美国东海岸只有200英里，我们却不知道它是什么啊？ 是兽脚亚目食肉 什么？ 一种爬行动物，我们认为在白垩纪就已经灭绝了。 那这种爬行动物6000万年都藏在那儿吗？ 发现过放射性怪物的痕迹，那些变异也许是个线索。这洞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不可能是恐龙。 别说它什么也不是，告诉我它是什么。 我们目前知道的有，它最早出现在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过去30年来在那施爆过10几次原子弹。 这可能就是含放射物的原因。 不仅如此，这种混种怪物的变异是那些岛上的放射性尘土造成的。 哼，就像是你的蚯蚓。 对，是的，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新生物，新物种的开始，前所未有的。 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物种的开始啊，这是在地球上人类最害怕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尤其是它比人类还强大。你到处也找不着它。在那个哥斯拉那个电影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无数种的武器都对付过这个哥斯拉，但是就是不奏效。开始你看到那个城市里面直升机带着火炮去追这个哥斯拉，结果呢直升机自己毁灭，但是哥斯拉一点事都没有。而且哥斯拉特别聪明，它就是老能躲开你的子弹和炮弹，甚至打到海里去了之后，潜艇就是海军出动对付他也没能成功， 也打不过 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段，这太惨了这一段。 别担心，海军正等着他。 报告长官，全体已经进入作战状态，全到指定深度。长官， 声呐已经发现目标，犹他号正在接近，进入最后准备，目标锁定了没有？ 好的好的，一切准备就绪，鱼雷舱准备发射。长官，最后确定位置，目标锁定没有？目标锁定了没有？ 锁定了，长官。 目标已经锁定， 一号鱼雷，预备，发射。 一号鱼雷发射完毕。 旋转方位06，仍在追踪。 印第安纳号、安格雷迪号接近目标， 上位情况怎么样？ 目标已经锁定，还在接近， 发射一号鱼雷。 向我们冲来了， 全速后退， 全速后退， 全速后退， 10秒钟后撞击。6 5 4 3 2